自己差遣真理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亲自来做我们的教师，来教导我们。愿主你自己掌管传讲人的口，还有在这里聆听的弟兄姐妹，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中间，特别在这圣诞的季节纪念主你自己爱子降生的时候，一起得到话语的造就。奉耶稣名求，阿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很多人探讨国家政权更迭候选人，很多时间在一起，特别弟兄们非常喜欢讨论。前不久我还在一个小组的网站里面放出一个说，叫亚拿的总统是从中国出生的，结果组长马上起来，不要在小组里面传递这种没有根据的东西。很好，当一个大的帝国君王兴起的时候，人都很有兴趣来了解他的渊源、他的身份、他的家族、他的很多很多事情。许多人也因着对这个局势的关心，也想到要起来的人能不能治理我们，或者要起来的人有什么缺点、有什么优点。不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像美国这样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许多小国家的君王要起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所以人好像自古以来都没有例外，要对君王以及这个君王的性情，他可能即将要怎样统治我们，我们产生很大的兴趣，有的时候还产生很大的焦虑。今天我们来思想公元前八世纪的一位先知，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出来，犹大的一个小城镇里面出来，他发出来的预言竟然影响到700多年以后耶稣基督自己的降生。我们来今天思想弥迦先知，这位非常影响力，也是以赛亚先知同时代的这样的一位先知，他预言了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他将来的使命、他的渊源，这样的一些人看来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永恒的君王来到世上，他居然可预言从哪里出生，而且历史中间也准确的应验。我们来思想这些，不把它当做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非常简单的事情。当世界开始说道成肉身，神来到我们中间当做神话故事的时候，我想神的百姓起码自己要很清楚我们所信的是什么。特别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讲到道成肉身，很容易跟仙女下凡这样的神话故事连在一起。昨天晚上长青团契，昨天中午长青团契一个弟兄带领的弟兄很好提醒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建立在历史圣经上，也是历史的根基上，不是一厢情愿的有一个神话故事，再拿一个平凡的君王来统治我们，乃是神借着先知启示我们，几个世纪以前启示我们，然后在历史中间准确的应验。这样的一种事情，让神的百姓对神的话语存敬畏的心，也让对我们自己来思考，来这个圣诞节这样的一个季节的时候，不要落入许多人商业的买卖、送礼物那样的一些忧愁里面。相反，我们要很慎重的在这里思考，原来这位信实的主宰借着先知的预言，他的话语不会废去。所以当我们信仰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心里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有根基的，也是传给别人的，也是有根基的。这样的一种根基帮助我们在遇到人生里面遇到风浪的时候、遇到危机的时候、遇到可能我们的信仰出现动摇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会信不下去的时候，会想到先知在黑暗中间所发出来的亮光，那雅各之星、伯利恒之星仍然还可以照耀我们。我记得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的外甥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我一本英文字典，它上面有几句话是雪莱，是英国诗人雪莱说，愿你的前程，愿星光照耀你的前程，使黑暗光明如同白昼。哎呀，我看到我的外甥还这么有诗意哈，还喜欢雪莱。雪莱他不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也不信耶稣，但是雪莱这话诗歌里面说，可能前路非常黑暗，但是用星光照耀你的前程，这样的祝福的话，我后来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就明白了，原来不是雪莱那个星光、那个诗人的祝愿， 让我们能够好像是黑夜潜入，黑夜如同白昼。原来那伯利恒的星光，雅各之星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今天来思想，来看一段刚才读的经文，在弥迦书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上半节。弥迦是一位刚才讲过伟大的先知，他出生的时代是在以色列非常经济上非常繁荣的时代，可以想象像今天像美国一样经济很繁荣，但是道德和社会公义却是非常败落的时代。他的繁荣在于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在圣经上知道他是一个不好的君王，灵性上是不好的，是坏的王，恶的王，但是他在军事上政治上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君王。南国乌西亚也是一个统治以色列南国最长的时间的一个善的王，好的王。所以北国灵性上败坏，但军事上强大；南国灵性上神喜悦，但是经济上也很强大，而且南北两国友好的合作，在国际上一些大的帝国又没有那么大的来干扰他们。所以他在公元八世纪是以色列和犹大国是非常复兴、经济军事非常强盛的时代，他的版图仅次于所罗门的时代。但是这个在富裕的国家里面，这样的一个南北国却落入一种灵性上和社会公益上都出现问题。一方面虽然君王是好的乌西亚王，但是迦南地的崇拜影响到他们，然后加上富裕的时候富人会欺负恶人，穷人在贫富不均造成了社会的问题。我们在阿摩斯书在弥迦书里面都看得非常清楚，社会公益是当年先知非常关注的问题。这位先知弥迦他在有生之年预言，虽然国家很强盛，但是他说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会陷落，会被外邦攻取，而且这样的预言在他有生之年已经应验了。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先知哈，这个先知 没什么名气可能当年，但是预言说比如说华盛顿会被某一国攻灭，然后就他有生之年这个事情应验了，你想象一下这个先知会怎么，大家会怎么看他？有生之年发生的事情，预言一个首都会被攻陷，这个事情在公元前722年已经实现。但是他还预言耶路撒冷他的本国的首都也会被攻陷，这件事情当然到100多年以后才应验，他生前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想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有一天预言说华盛顿会被一个小国攻陷，或者说被一个大国其他大国攻陷，然后他说100多年以后芝加哥也会被攻陷，那一件事情已经应验了，另外一件事情你会不会很小心？会很小心。但是以色列人在罪恶当中，他没有去听以色列人劝，这是先知的劝告，他们仍然过他们的生活，他们过得非常奢侈的生活。在撒玛利亚的考古学家在撒玛利亚挖出来的，他们奢侈到一个地步，是他们的床铺是象牙做的，你能想象？公元前八世纪床铺用象牙做的，今天芝加哥还没有啊，不，我还是我没见过，我不知道有多奢侈，象牙做的，还有很多用具器皿都是非常金银不算什么了，象牙，考古学已经证明了，这真是那时候过非常奢侈的生活。但是先知告诉他们说，神要用其他的外邦，巴比伦、亚述、巴比伦来掳掉，来镇压他自己的百姓，来警戒他的百姓。然后神又借着先知在弥迦书第四章以后来告诉我们，末后的日子是拯救和盼望的日子，过去是责备的，因为罪恶里面神要责备他，但第四章以后会在这样的一种告诉他，神的百姓虽然被掳到巴比伦，有一天100多年以后才应验，但是他还告诉他，巴比伦以后你还会被掳，还会回归的。大家看看很短的几章经文呢，他告诉说撒玛利亚会被陷落，耶路撒冷也会被攻取，将来被掳到巴比伦去，巴比伦就出现在先知书里面，100多年以后才应验，然后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回归了，又过了100多，又过了几十年才会应验。大家有没有看见这个短短的一个先知书里面提了巨大的重大的历史的事件，而且都准确的应验？这些事情帮助我们对先知的话存着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存敬畏的心。今天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首先成群的 民啊，他说成群的女子和成群的民啊，现在你们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要围攻我们。这是指将来外邦要来侵入他们的时候，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用杖来击打审判者的脸，审判人就是他们的君王或者他们的领导者。但是这个君王，以色列的君王要受到羞辱，这是非常像在西底家末代皇帝当巴比伦攻取的时候，其实他受到很大的羞辱，眼睛被挖出来，他的几个孩子被杀在他跟前，所以犹太人遭到极大的羞辱，因为他们背逆神。尽管这样，然后先知指出这个大家都在圣诞季节都脍炙人口的像诗篇一样的歌，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在这种好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学画，我不懂得欣赏画，但是我听到一个人说画的欣赏，说好像画布里面画家用对照的手法，对照手法就是他要强调一个判官的亮光的时候，他用很大的背景画黑乎乎的。我看到一幅画，我不会看，但是有人告诉我，一说我就明白了。他说要看到一幅画，就是他说一种微弱的亮光和盼望是怎么表达的。他是我看到整个画布里面看起来很压抑，阴森森的，后面都模模糊糊的，后面看不太清楚。但是有一个小房屋里面又有一个灯光，灯光闪烁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后面背景里面有一个灯光在那里在照耀着。我看的时候原来看不这是什么画，模模糊糊的背景，很压抑感，还一个小灯在那里，别人说你就不懂了，这叫对照。如果你看弥迦书前面三章里面，真是你看见不断的预言他们的将来的首都要变成田野的荒堆，就那种很多上帝审判的预言，但是就告诉他们说将来有一位来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伯利恒以法他。其实伯利恒就是以法他，以法他是伯利恒以前的名字。以法他，伯利恒，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是因为便雅悯就出生在这个地方。因为在创世纪三十五章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爸爸读到圣经读到创世纪三十五章的时候，我妈妈生病，我爸爸告诉我妈妈说不是生病了，我们有儿子了，刚好在那时候就在以法他，就是以法他就是以后的被称为伯利恒的。在圣经中间还有一个希伯伦，还有一个地方叫伯利恒，所以为了区别另外一个伯利恒，他这是指以法他，古代被称为以法他的伯利恒，非常准确的，先知不会含糊，因为伯利恒还有其他的伯利恒，就是古代被称为以法他的那个伯利恒，他在犹大的诸城中间是微小的。大家经常听到犹大犹太有点区别不清楚哈，以色列人古代称为犹大那块，在新约的时候称为犹太，所以英文是 Judah， 在古代新约的时候称为 Judea， 就是都只是发音不同，犹大跟犹太在中文里面又差一点点，就差一个点，所以这个就是翻译起来都很像啊，声音也像，读音也像，连中文翻译起来都很含糊，那就是指古代。它在小城中间小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小到几乎是算可以说名不见经传，虽然圣经里面提到它。你就看在约书亚后来要攻取迦南的时候，虽然没有完全攻取，他要告诉迦南将来要怎么分配的时候，在约书亚记十五章里面列了好多好多犹大的城市，我也去找了一下，找不到伯利恒。你就看它有多小，很小的，其他的城市都列出来了，伯利恒都没有。大中列，以前我还看到一个影片叫德克萨斯州的巴黎，后来我看就德克萨斯还有巴黎，我去巴黎那个德克萨斯版图那一看，怎么找不到巴黎？德克萨斯的巴黎是非常小一个小地方，我还以为一个大城市。它也是一样的，非常小，小到真是在犹太人被掳回归的时候，在尼希米记里面也记了好多好多村庄的名字，也没有伯利恒，是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城市，一个小村庄，不是城市，小村庄。但是这样的一个不城市的小村庄，是救世主将来要出生在这个地方。所以弥迦书里面一个非常独特的贡献，除了他的神学社会公义，他预言的弥赛亚准确的地点是出生在古代被称为以法他的伯利恒，将来的弥赛亚出生在那里的， 大家还记得当东方的博士，不一定三位哈，东方的博士来到那里去朝见圣婴的时候，他问的是在耶路撒冷城问那些人什么问题，要来的君王出生在什么地方，是不是？那请问文士们怎么回答他？那些熟悉摩西经典的人怎么回答他？在伯利恒，犹大的伯利恒，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章第六节那里。所以那些犹太人的文士，他们很清楚先知的预言要来的弥赛亚是在什么地方的。大家还记得耶稣后来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知道他故乡拿撒勒，所以别人说你不可能是弥赛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弥赛亚是从伯利恒出来的，你是从拿撒勒长大的，但是却不知道这个拿撒勒长大的这位年轻人，他有一个身世的秘密，他的确是在伯利恒生的。这些事情都让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心目中间，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他是从伯利恒出来的，非常清楚。我读到马太福音第二章那里的时候，真的替那些文士感到可惜啊！那些智者从东方来，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来寻找那个星辰，引导他去寻找这个救主。但是这些人对摩西五经可以说是满腹经纶，也知道他的救主要来的时候出生在什么地方都知道，但是居然外邦的智者来寻找他的时候，他无动于衷，就告诉他、啊、在伯利恒呢，你去吧，与救主失之交臂。这是一种那时代博学的人非常悲哀的事情。顺便啊，给提醒大家，你们都是许多读很多书来这里的，很多人考了托福 GRE 也是很优秀来到这里的，千万不要像那些像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智者，那些文士，非常可惜。那些人读好多的书，也都知道救主来的时候应该在伯利恒呢，但是当外邦的智者来寻找救主的时候，他只告诉他这个 information 信息，告诉他自己却不跟他一起去。你看，有学问的人不等于是渴慕寻求的人。有学问的人很可能我知道这个救主要来的在哪里，在哪里，我都告诉你在第几章第几节，可能还会说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第五章第二节前半部分都会告诉你，但是他没有渴慕的心，非常可惜。这件事情对我们的信仰有多大的影响呢？刚才提过，要知道这位神他说过话七百多年以后他还不会忘记的。那我们知道这位神，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信实的主宰。我们刚刚说的话可能都忘记了。我跟大家讲过，我很容易很健忘。以前做在诺德顿读书的时候，信了主做团契主席，那个我的牧师看见我没救了，他说什么都忘记。然后最后他有一天给我一本备忘录，在团契礼拜五晚上，他说：“雅敏啊，你老忘记事情，我给你送给你一本备忘录，作为一个纪念，作为一个可以帮助你。”那天团契结束的时候，我给大家可能提过啊，团契结束的时候我就走了，备忘录就忘在那里。哎，牧师一看，哟，真是没救了，给你备忘录，备忘录都忘记了。后来我们教会要建立健忘人团契，结果是赵牧师当选，不是我，他比我还健忘。他说有一天怎么赢过我们，我们竞选谁最健忘，我本来是很出名的健忘的人，我还说健忘不可怕，只要出了名就好，出了名大家都原谅你。他为什么被选上？他说有一天他一说一件事情他就选上，他说他有一天看着师母看着太太，你名字叫不出来，太太都忘记名字了。神不会忘记，我们会忘记事情，神不会忘记。这位神说话真是几百年过去了，他对大卫的应许也是一千年过去了，大卫之约里面有一位救主要从他的后代出来，果然应验了，所以耶稣也称为大卫的子孙。所以你看看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有些人说在美国你看到一百多年的东西都会搬到发现就会搬到博物馆去了，他说你到欧洲的时候你不上好几百年恐怕进不了博物馆，随便一个建筑都是一千多年前什么意大利修道院。但是神是一位历史的主宰，他看时间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是他是一位信实的，他不会变。 这件事情让我们有一个历史感，知道这位神他预言的准确，借着先知预言的准确，也告诉我们他说过的话是算数的。对我们来说，有一件事情我们还不知道，就是耶稣有一天还要再来，他告诉我们再来，没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所以基督徒，当我们今天在已经庆祝耶稣已经第一次，弥赛亚已经第一次降临了，他也应许说还要第二次降临。在先知书里面，大家看好预言，他其实有些地方预言第一次再来，有的时候第二次再来。好像我们从远处看过去的时候，那有两个点看不是完全清楚。先知也跟我们一样得到神的启示，但是他不一定自己非常完全准确第一次和第二次再来。但是我们今天站在启示完整的时代后面，我们是非常大的特权和荣幸，能够知道上帝完全的心意，弥赛亚已经来了，他也被定受死升天，而且应许他将来有一天还要再来。大家不要把这样的事情当做一个好像一个宗教里面一个心理安慰而已。当我们能够对伯利恒这样的先知的启示，还有300多处圣经对弥赛亚的启示应验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当做很轻松的事情，或者说只是一个心理的安慰而已。特别刚才提过，当我们信仰遇到艰难的时候，都要想到这位神他是信实的主宰，他不会改变的。我跟大家分享过一些我以前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到了一种下一个月房租都付不出来的时候。我这样讲现在你不用担心哈，不是告诉你很穷，我现在教会供应我们够花了，很感谢神。我们常常想到一件事情，是神是一位信实的神。圣经上有些经文说，那招你的既是信实的，他一定要成就这事情。我们中间也神学生，我常常跟神学生同学讲，这位神招我们放弃世界去奉献给他，这位神他招你，他必将装备你，也必将供应你，要信得过这位神是可以信得过的。我们经历过了，也是圣经所应许的那位神是信实不变的主宰。我想我们第一点借着告诉他，告诉我们这位出生地弥赛亚的出生地，让我们知道神是不会改变的，不但写在经书上，也是圣徒们生命里面可以经历的这位神。我在三一神学院读书期间，如果说有两样好处，一个是可能三样啊，第一样是得到神学的知识，我很感谢神受到装备；第二样是不是教授告诉我的，是我经历到的这位神是真的是信实的，像圣经所讲的。当然第三样是我们生了两个孩子。神是不变的，在三一神学院离开的时候，我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对神的认识，就是这位神他是一位供应的，是耶和华以勒，他是供应的神，而且这位神是信实的，招我出来奉献来侍奉他，他也必将供应我的需要。请问大家我记得我讲的类似的见证，有一个姐妹说啊，亚面你当时怎么不说一声呢？他还怪我了，当然怪我是出于爱意关心哈，你要说一声你就不至于走那么辛苦的路了。我说我要说一声呢，我今天就不可能去做传道人了，我说一声你们的钱都来了，我对这位神信不过了。我离开商议的时候可能非常感激这群朋友，但是我却这位神我信不下去了。所以神爱我到一个地步，使用我这个人夫妻很爱面子很清高这样的事情，让我不把经济的需要告诉各位，让我在那里非常安静的在那里贫困中间来等候上帝来供应，知道他是信实不变的主宰。所以夸口是指着主夸口，不是我有信心，也不是你们有爱心，可能都有，但是这位神是那位信实的，不但写在书上，不但写在圣经系统神学的那些上帝的性情里面属性里面，而是我们愿意跟随他的人可以经历得到他是一位信实的神。第二方面，我们来看见弥赛亚，弥赛亚他的根源刚才提到也在第二节里面，他的根源从亘古就有，从太初就有。所以这位耶稣基督不只是一个历史上来到世上一位智者，一位有能力的行神迹的人，他的根源从太初从亘古。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很清楚，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道就是耶稣基督。 准确来说是因为历史永恒中间的基督成了历史中间的耶稣，永恒的基督就是那个道成了历史中间的耶稣。所以耶稣来世上的时候，他讲的话有些人听不太懂。有一次耶稣告诉他说，你们的祖先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盼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欢喜快乐。所以犹太人就觉得亚伯拉罕是在你之前是2000多年以前的事情，怎么可能看到你就欢喜快乐呢？听不太懂。在约翰福音8章58节那里，耶稣讲了一句话，犹太人非常生气的话，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如果我今天在你们中间说还没有孔夫子就有了我，恐怕你们全跑了全走了，如果都也会都过来可能就揍我的冲了。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他，所以犹太人怎么反应大家还记得吗？拿石头打他。他们的反应跟他们的理解非常一致的，你这句话在宣称你是神了，你超越时空了。所以他们用石头打他，他认为你是个人，明明是个人。耶稣最大的被钉十字架，在从人的角度说他是明明是个人，把自己当作神，这是犹太人定他的罪。但是犹太人不认识他，不是不认识他，他的渊源他的根源从哪里来，他的 origin 他从哪里来的。所以当我们在世上看见庆祝圣诞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想到历史中间出现一位大有能力的耶稣，那些文化的基督徒，那些挂名的基督徒都很喜欢称耶稣是一位榜样，是一位道德教师，是一位可以说爱你的仇敌并且还可以为他的信念牺牲的一个人，仅此而已。这些人没有真正认识我们的主，就像犹大跟在耶稣边上，非常可惜他没有真正认识我们的主。我跟师母常常讲，有两个人在历史中间最在死了以后最后悔的，不知道大家看法不一定一样啊。一个人是挂在十字架边上的那个强盗，他明明看见耶稣，另外一边讲了，可能刚开始也攻击耶稣，后来发现哎，这个耶稣不能攻击了，他说将来你在乐园里面求你纪念我。但是另外一边那个人就攻击耶稣，可能过一会儿就断气了，几个镜头就断气了，两个人都进入永恒。那个人是其中我认为非常后悔的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就是犹大，吃了耶稣变得五饼二鱼，耶稣还帮他洗了脚，还管耶稣的钱囊，这样的一个人也灭完了。但是我们不要成为那样的后悔的人。耶稣基督从亘古就有，不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些好像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道德的教师，讲了一些高超的教训。所以很多文化基督徒非常喜欢什么，喜欢登山宝训，喜欢真言书这些为人处事，然后登山宝训的道德伦理教训。你看呢，自由派基督徒非常喜欢登山宝训的，不是登山宝训不好，我们基督徒也拥抱它，我们也知道是主的教训，非常宝贵。但是如果仅仅看到登山宝训，不知道这位传讲登山宝训的人是亘古就有的，太初就有了，那我们就很遗憾了，就把他只是当做一个榜样和教师而已。原来他来了是从永恒中间来到历史中间来为人类赎罪的那位，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不仅仅只是把他当个榜样而已，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为我们替死替我们死的救主。所以当我们想到永恒性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主，我们真的心里充满了感恩。这位本来与天父在荣耀的天庭中间享受无限的尊贵荣耀的，却为我们这些卑贱的人、必死的人、罪恶的人来到世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种屈辱的降生，都帮助我们从对我们的主心里更多充满了感谢。我听到法轮功里面那位创始人说，大觉者差他来到这里，可是有些人查来查去没有发现大觉者在过去有预言，有一个叫李洪志的人要来的，但是耶稣基督却是亘古就有了。先知的预言有人计算了300多处，有人计算模糊一点的话有600多处，这样的预言不是一个随便你在一个地方站起来做了一些功法然后哇谁派我来的， 这种人历史中间很多，但是有这样准确先知的预言，然后历史中间应验了，除了我们耶稣基督没有别人。他来的他的使命来干什么呢？或者说他来的时候，那时候时代的状况，我们先看第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这是耶稣降生的那时候的时代的状况。以色列人交付敌人，是指以色列人将来要被掳到外邦去，要受别人的统治。耶稣来的时候，的确是耶稣的民族，他的同胞是在罗马外邦的统治之下，他没有自己的自主权，是在那样一个时代里面，在一种极其黑暗里面，所以以色列人在渴慕他的弥赛亚再来，来释放，来拯救他们。非常遗憾的是，因为他们受到政治上的压迫，所以他们渴慕的那个弥赛亚都已经变形了，其实都带上人渴慕的印记。我问过一位肯尼亚的弟兄，在上一神学院，我说肯尼亚很多基督徒，我说肯尼亚除了基督徒，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外邦的神是什么样子？他说都是黑色的。大家听懂了？肯尼亚的神都是黑色，都是黑神，黑面神。因为肯尼亚是黑人，所以他的神是人造出来的，神都跟他人差不多。这样明白哈？人造出来的神都跟人差不多了。你就看那古希腊那个山上那些神啊，七情六欲都有，那都是人。但是神来到人间的时候，他跟人不一样。他说的话，人家可能刺到人的自尊心呐、啊，那你要悔改啊。需要俯伏敬拜他啦，这些都是人性里面不太喜欢的。那时候以色列人的弥赛亚的期盼，带着人自己的想要的东西放在他的身上。这就是我常常提到费尔巴哈那个人，当年很影响我。他认为人的宗教信仰都是因为人间找不到了，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投射到一个实体上，那个就是他的神。我非常喜欢这个宗教理论以前，但是费尔巴哈最大的错误在于他忘记了真是有一样的可能，神真的来人间怎么办呢？他忽视了这种可能性，这是他哲学最大的问题，也是马克思继承他的宗教观出现最大的问题。他把所有的这种人所讲的所塑造出来的神，他讲的非常准确的是讲了很多很多的宗教里面都是人造出来的神，都像人自己，但是他却忘记了有可能真神来到人间的时候，这样的可能性他把它忽视了，而且忽视的是一个能够拯救他的救主。在那样的渴慕中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在以赛亚先知也预言，在同时代的先知说，人坐在死因的幽谷里面，在期盼着他们的弥赛亚，好像人坐在那里，好像在黎明之前，人那里期盼弥赛亚要来。黑暗里面，在灵性、政治、道德一种极深黑暗中间，来期盼他的弥赛亚。我常常想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认识主是在身心非常憔悴、非常辛苦的时代，是合宜的。因为神许可我们受患难，使我们能够对过去追求的梦想有个新的认识。神许可我们遇到艰难，遇到困苦，让我们对自身的罪性和我们自己的里面的骄傲、里面的败坏、邪恶、自私有更深的认识，这些都是有益处的。我以前常常这样想，很多人来教会都是，我在还没信主的时候都是认为都是太痛苦了，需要精神的鸦片，太残疾了，需要精神的拐杖。这是我还没信主的时候常常这样想，那是受马克思宗教观的影响。后来做牧师的我有时候也还这样想，哎，是不是这个人太痛苦了来教会，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受完洗就不见了呢？我会这样想呢，就落入一种自义和判断里面。但是神许可一个人在人生里面遇到低潮的时候、艰难的时候去寻找这位神。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处在这种孤单、绝望、黑暗的境地里面，但是神许可那个时候 耶稣基督来了。当然遗憾的是，他们错误的期盼，认不出已经来到他们中间真正的弥赛亚，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我们来看弥赛亚来的使命，第四节第五节的前半部分，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看前面第二节那里还有一位，这位来的时候要为神，为耶和华神做掌权的。第四章里面还提到说做治理的，第四章第七节他说，我必是神说，我必是瘸腿的，为圣与圣之名，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名，耶和华要在锡安山做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提了很多，圣经上提了好多要他要做的事情，他的使命，他要做的事情。但是这地方提到两个，一个是他来掌权治理，还有牧羊，掌权或者治理，另外还有牧羊。这位弥赛亚来是以非常脆弱的一个婴孩来到世间，但是他的使命却是掌权。今天我们期待的人都是有强，有无论是非常政治实力的，有很多背景的能力的人来治理一个国家，来治理神的百姓，来治理百姓。但是弥赛亚来的时候却是一个微弱的，非常脆弱的人，看不起他。但是就是这位婴孩，神所设立的，要来掌管统治这个世界。我们今天在一个时代里面常常感到恐惧混乱，很多人不安，但是弟兄姊妹不要这样的期盼，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是来掌管美国而已。这位宇宙的君王来的时候，他要治理全地，治理整个宇宙。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说，你说那是将来的事情，他再来的时候是必将治理全宇宙，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呢？耶稣基督的国度是无形的国度，又是有形的国度。无形是指那些人心愿意降服在他面前的那些人都是他的臣民，臣服在他面前。有形的就像今天一样，可以在当地的教会里面看见一群属神的百姓一起敬拜，一起服侍，一起顺服耶稣基督，用有形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国度的观念是一个治理的观念，当我们的内心降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的臣民，他就是我们的君王。当我们不愿意降服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他的臣民，不在他的国里面。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跟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在地上的。那个不是地上，不是指说将来新天新地不会降在地上，不是这意思。他说不是地上的时候，不是指属世界的，还好像那些地上的政治权力一样，它是一种属灵的国度，是一切将内心主权交托给他的人，是他国度中间的人。所以今天我想，在圣诞的季节，我们知道耶稣掌权不是在美国，不是在哪个地方，也不要期盼祷告说美国在恢复过去宗教立国的国家，千万不要有这种国家狭隘的观念来祷告。相反，要为神的百姓祷告，神的属神的百姓，我们内心归服耶稣基督来治理，也盼望更多的人能够相信福音，接受基督，成为他国里面的子民，这是我们的盼望。不要只是为一个国家，一种祖国，甚至这些都可能落入民族的狭隘主义，有可能为我们今生子女的好处祷告，那个可以，确实不够。国度的祷告是说，神啊，让你的百姓的内心来归向你治理，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为生命的主，来归降他，进入他的国，那是我们要祷告的，也是我们要传福音的。他的牧羊，耶稣基督的牧羊是帮助我们能够知道他保护我们，他的确属神的百姓，他必将牧羊我们，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甚至也帮助我们物质的需要。所以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致缺乏，身心在他的爱中得享安舒，是他应许给他的百姓。他是我们的平安，以赛亚书第九章里面说他是平安的君。这个平安的君不只是将来他再来的时候没有战争，前面提到以赛亚也预言到将来没有战争那种平安，乃是因为与神和好带来的和平。 以至于将来有永久的平安，今天也因着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与神和好，不再与神敌对的状态，乃是因着他的救恩，使我们与神和好，进入他和平的国度，他成为我们和平的君。我以前很久以前看过，最近又借这本书看，这本书叫《Peace Child》，这是一个萨威族的一位加拿大的宣教士夫妇，叫 Don Richardson 跟他的太太 Carol 一起到1962年才派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在那里做宣教士。萨威族的人是一个非常，他说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他们的英雄不是耶稣，他发现不是舍己牺牲的耶稣，是犹大。他说狡猾的犹大是他们的英雄，因为他很容易用欺诈的方式跟别人来往，然后把别人杀掉，这是他们的英雄。他们各个英雄都是会杀人会骗人，所以他福音传到那里以后，耶稣不是他们的榜样，他马上发现犹大是他们的榜样。哇，那这个宣教士很为难，他就后来村庄中间经常部落中间征战，他就想做和平的工作，能够帮助他们和平。后来发现和平非常困难，因为他们中间欺诈是他们的英雄的本色，是英雄的里面的一些特质，所以建立和平的条约需要信任，信任不是他们的美德，彼此信任不是美德怎么办？他一直在中间努力来劝和，怎么劝来劝去，他伤破脑筋，不知道他说有个信任这样的观念在这些民族里面没有，非常可怕。后来他就一直劝一直劝他们，就他们部落中间有三个部落中间开始要开始和好，他觉得一直打两边都是互相伤害，他发现也是不好的结果，也是不好。他说这个西方人带来的一个和好这样的观念可能是很有帮助的，只是他们没办法信任。在这本书的第17章，你有机会如果对宣教观念有兴趣，你去看他做记录的，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他们其中有两个部落在实际上写了一个很大的高潮，我昨天还看的时候都真是惊心动魄。他是两边部落要聚集在一起要商讨和平的协议，但是他们怎么做呢？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是宣教师都没想到的。他们把部落里面首领的孩子，刚生出来的孩子抱出来，那边也把部落刚生的孩子首领的孩子也抱出来，他们把自己的孩子要给对方养，然后把那边的孩子给这边养。他说只要我们的孩子还在他们中间活着，和平就有希望。那个惊心动魄在哪里呢？是因为孩子快要送出去的时候，妈妈在画面撕肝裂胆的在看着哭啊吼啊，妈妈孩子不行啊，就两边妈妈都是这样子。我想天下的妈妈可能都是一样的。结果宣教师说他回来的时候，他的 Carol 这位他宣教师太太也把自己的孩子抱得很紧，因为看到惊心动魄那个交换孩子那个场面，他们是可以把孩子献祭的，可以烧死的，可以杀死的。所以妈妈把孩子出生的孩子交托给对方，作为一个 peace child， 一个和平之子。直到交换成功的时候，两边在庆祝。他说第一次两个部落聚在一起，不拿刀不拿弓不拿枪，两个婴孩给他们带来和平。所以这样的信息后来他在中间传递的时候，我看书后面的时候，哇，很多部落聚在一起，一起敬拜这位耶稣基督和平之君，这个很让人感动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却是历史的事实，也是那些部落首领愿意把他的孩子拿出来做和平之子献给对方，然后为了成就部落中间的和平。今天如果你不能够相信神，我想中间我们不知道的朋友，你要看见这位神已经将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了，知道这位神的诚意了，他把独生的爱子赐给了我们。这样的事实不是一厢情愿，刚才讲有历史的证据，历史的事实，耶稣基督亲自这位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但他为我们舍己，也彰显他父亲要跟人类和平的愿望。所以耶稣基督被称为和平之君，乃是要我们这些本来因着罪与他敌对的人，因着他爱子的宝血的洁净，我们可以与他和好，他成为我们灵魂的和平之君。我们很盼望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有几位能够思想这样圣诞的信息，想到耶稣基督带来的和平，愿意他能够成为我们灵魂的牧者，我们也进入因着顺服他降服他进入他的国度被他治理，然后让圣诞的信息成为我们个人的祝福，也愿意在圣诞的季节把福音带给我们周遭我们的同胞我们华人的社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主啊，让你的百姓在今天，主虽然是一个寒冷大雪的季节，却是在你的殿中来一起来敬拜。主将属天的火热赐在我们的心里，也帮助我们在圣所当中来思想先知，你借着先知赐给我们的信息，直到那位雅各之星在伯利恒已经降生。主啊，让我们心灵充满了感恩，这位信实的主宰你没有改变。主啊，你自己看见人类的苦难、卑微、绝望和黑暗，将曙光、盼望、拯救的曙光赐给我们。主啊，也帮助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能够想到神在历史中间的作为，看见先知的预言的准确。主啊，看见神你自己信实。主啊，你愿意将你爱子赐给我们，成为我们平安之君，成为我们的平安。主啊，愿这样的信息能够根植在我们弟兄姐妹，成为我们慕道朋友的心里，直到这位平安的君成为我们的治理，成为我们的君王，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牧者。谢谢你，奉耶稣名求，阿门。